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关于今天的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些内容呢？首先还是送出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医药生物板块全天维持强势，沪深两市探底回升。另外呢，也将关注到3000亿元人社资金到账并开始投资。另外呢，社科院报告北京房价有所回升，复苏基础并不牢固。那股市收评阶段，我们也将连线现场的专家啊，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和现场的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寿险顾问温阳一起，要展开的话题讨论是家庭保险配置的那些事儿。那在最后的财富四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分析。那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的，首先还是来一起关注一下股市。那么今天医药生物板块全天维持强势，银行、两桶油等权重股午后拉升，带动沪深两市探底回升。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3082.23点，上涨了0.23%，深证成指报10324.47点，上涨了0.31%，创业板指报1805.60点，上涨了1.37%。从盘面上看，医药生物板块领涨，永安药业、白云山等涨停，环保板块表现强势，神物节能涨停，银行板块午后拉升，南京银行、杭州银行涨幅超过了3%。那么跌幅方面呢，芯片概念可以说是高位回落，汇领科技、迈城科技跌停，乳业板块下挫，伊利股份跌停，那么水泥、军工以及 5G 板块均跌幅靠前。关于今天以及本周的整个股市情况，也是第一时间为大家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整个的盘面情况。您好。 您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我记得咱们上周在节目当中，您还重点说到了关于这个芯片，当然还有软件这样的一些概念股啊。但是其实在上周的这个节目当中，你也提示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回调的风险，但是这几天的的确确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迹象，是吧？ 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冒领风头了。那这个关于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哎，好的。那么本周应该说是这个三红两阴啊，五大指数。这个但是红也是微红，周涨幅。这个绿也是微绿，周跌幅。那么还是比较的低迷。所以我今天今天写的题目是大盘如料啊，如所料仍低迷，摩擦烙听啊，方转机，方有转机。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低迷体现在哪儿呢？是基本是横盘，横盘倒是这个不算低迷，但是成交量缩减。 对对对。 你这礼拜涨的最多的是创业板，涨了一点多啊，别的基本都是零点几，跌也零点几，涨也零点几。它即使涨了一点多，看它这周的量还是比上周缩减的。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叫低迷啊。那么这周我写的就是总结起来就两个这个现象，一个是从周三开始芯片开始冲高回落。 是的。 那么这个前期的这个领头羊都是好多都是三零阴啊，那么这个上周也提示了那个国民技术啊，它本身有点问题啊，这个理财资金不翼而飞啊，4.8亿将近5亿啊，那么也许因为这个事儿它前期跌的比较多了，所以它反弹是领头羊，当然还有别的，次新股里有好几个，今天也都是这个跌停，跌了3000了。 软件也是啊， 软件还好点，其实近几周最火的第一是芯片，第二就是软件， 没错， 软件中国软件它现在停牌呢，啊，核查呢，啊，这是绝对领头羊，软件的跌的涨的没有芯片猛。所以它跌的也没太显出来啊，有什么跌停啊？因为它原来涨停的也确实不如芯片，但是除此这两个热点，几乎别的就没有了啊。这俩仨礼拜、三四个礼拜了，都是这种情况。那么这是一个现象啊，估计这个东西芯片这类的得调整一段时间了。这个也不会太长，但是这马上是。这领头羊都纷纷这个高位啊收大阴，那这个现象应该是预示调整。还有第二个现象，白马股也马失前蹄。所以我就是说，这都是浓眉大眼的家伙啊，这原来非常漂亮，当然各有各的理由，大家看见了，格力啊、伊利啊、这个海信呐、万科保利、平安啊，一大串啊，全是这两天开始跌，今天也跌，昨天也跌啊，那么这种现象，这个各有各的原因， 对， 有的不分红，有的业绩不达预期，什么都有啊，还有传闻的，你比如平安，传闻董事长 说什么的都有， 对对对，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去年涨高了， 对，去年他们的涨幅都特别大。 对，去年涨得高的就是银行保险，还有白电白酒，这个乳类，就这些个大消费的龙头，和这个大金融的，所以这个补跌也是也不足为奇了。那么时至今日，季报，一季度报和去年年报全发布完了。在这个因为业绩方面的问题在闪崩的现象。应该是没有了， 应该是没有了。 不管你是白马股，你还是这个有的这个题材股炒高了，股价虚高，一报亏损，什么一什么业绩大降啊，你也跌，也是跌啊。这种现象过去了，再到因为业绩触地雷的日子，那就到中报了。中报是7月8月啊，俩月公布中报， 也就这两个月基本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儿了。 对，因为业绩闪崩没了，但是你其他现象，其他有什么问题，也没准极个别的个股闪崩， 不好说， 所以展望后市吧，我给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五月份 五月份如果其他都没有变化，消息面，可能会有小反弹啊、这主要说的是沪市主板，因为沪市也好，五幺零零五零也好，看看都是三个月的阴线了。 嗯， 啊，二三四三个月阴线啊，五月份小反弹也正常，应该修复修复。这是第一阶段。 嗯， 第二阶段真正的反弹， 嗯， 我认为是得中美贸易摩擦落定之后。 对， 如果谈判也不升级了， 嗯， 这个向好了，啊、有转环了，哎，这才是。我去上个上周就说过，什么线呐、啊，什么时间周期呀、啊，这技术指标那个技术指标啊，那全是扯啊。 嗯， 这个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啊？什么原因跌的啊？就是这不确定性。 对，这个不确定性还挺重要的。 对啊，就是中兴嘛。那个这个雷大了，你如果升级下一步哪个板块哪个股摊上雷，所以大资金它是比较谨慎，所以这个一落定啊，大反弹就有了。 所以其实是越稳定，这个反弹的力度就应该越大。 啊，对，就不是这个不确定因素消除， 对， 它就是反弹力度就大了。 是， 啊， 嗯， 那么最，但是这个反弹还不足以使这个主板。真正向好。 嗯， 根本原因我已经说了好几个月了，二月份就说了啊，这个是逻辑，你大家一定要清楚什么逻辑。今年是这个攻坚战，这次政治局会议又强调了，今年的首要任务先是把这打好这三大攻坚战。 是， 三大攻坚战第一大就是防范和化解重 大 风 险。对对对， 尤其是金融风险啊。那么化解金融风险的突破口，二月份人就定了啊，就是要这个去除啊这个僵尸企业啊，去除僵尸企业，那不良债务就要这个受损了。那谁受损呢？银行受损。 银行，对对对对对、 哎、银行对应的方针是什么呀？削减利润，削减分红来应对。那你想想，这银行他还这个这最大的块头最大权重最大的，他就没有太大起色了今年。 嗯 啊，他得做出点牺牲。 嗯，所以我总结一下您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大盘它的这个稳不稳，或者大盘涨不涨，其实是看银行。对、啊、 对，看银行。 银行拉了大盘就稳了，银行跌了大盘就跌了。 啊，这几天盘面也是两点半开始又拽这个，去年就这种长这个跌多了都是这种情况。 嗯 啊，这个拖着啊，这个这个就是银行，其他的都是无足轻重啊、这个带不了指数。 好的、 啊、两点半现象、啊、 好的，感谢您，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做连线，那跟您相约咱们下周再见。好，谢谢您。 再见。 哎，再见。 再见。 好的，分析完了股市情况，再接着跟大家来播讲我们今天的一些资讯哈。今天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人社部啊，人社部今天通报了2018年第一季度人社工作的进展情况。据透露，截止3月底，北京、山西、上海等12个省区市政府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委托投资合同，合同的总金额是4750亿元，其中3000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此外呢，人社部还将落实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推动职业年金基金规范有序投资运营，稳步推进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另外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18年3月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18年3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收入 1.2 万亿元人民币，支出 1.4 万，逆差是2060亿元人民币。按美元口径计算，2018年的3月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326亿美元。另外呢，节前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各部委今天也都发布了不少的硬货。国家统计局今天也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897.5亿元，同比增长 3.1%， 增速呢比1-2月份明显回落13个百分点。那么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三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落，主要受春节延后、工业产品价格涨幅回落、 汇兑损失等使财务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其中呢，汽车、通信等行业的利润均为负增长。尽管单月增速回落到了个位数，但一季度累计增速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再来关注商务部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今天表示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开局良好，全年贸易额有望达到甚至超过1000亿美元。据透露，中俄贸易正在快速回升，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增速接近 30%。 另外关注的是，上海期货交易所今天发布了两个管理办法，加强对期货交易的规范。一呢，是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管理办法，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管理实际控制关系账户。二呢，是异常交易行为管理办法，主要目的是规范期货交易行为。在未来呢，如果发现交易行为异常的，可以启动异常交易行为处理程序，对会员或者客户采取相应的自律管理措施。再来关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最新2018年4月份中国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北京的房价有所回升，但是复苏基础并不牢固。我们具体来看，北京房价连续两个月企稳回升，环京楼市再度下降。不过呢，部分热点二线、三线城市的房价仍然较快上升。从市场本身来看，各地住房市场涨多跌少。报告指出，当前房地产调控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通过需求政策抑制住房投机炒作，进而控制房价泡沫风险。下面要关注到的是，中国 PPP 蓝皮书日前发布了，规范将是2018年 PPP 发展的关键词。那蓝皮书显示，2018年 PPP 市场当中政府付费的情况将会减少，大家更多的注意力会集中到关注绩效评价上去。预计呢 PPP 与一带一路的联系也将会更加的紧密。蓝皮书建议从四个方面入手改进和推动 PPP 的发展，包括完善 PPP 法律规范，多措并举完善 PPP 融资，完善 PPP 项目政府监管，以及完善 PPP 项目风险防范机制等。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也是进入到我们另外的一个板块，财富私人定制，一起和来自于友邦保险的寿险顾问温阳聊一聊家庭保险配置的那些事儿。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财富私人定制这样的一个板块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的家庭它的结构是四二一，什么意思呢？四个老人，然后呢两位顶梁柱啊，然后呢一个小孩啊。当然了，现在计划生育也是开放二胎了，所以有的家庭它的这个结构未来可能应该是四二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一般情况下只有这个青年的夫妻作为整个家庭的主心骨，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整个一个家庭的模式究竟应该怎么规划整个家庭的保险，怎么样确保在风险来临的时候能够做足这个充分的准备来抵御啊？实际上在我们之前当中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之前应该是没有以家庭为单位跟大家来聊关于保险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就以家庭为单位，也是请来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友邦保险的寿险顾问温阳，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怎么样来购买家庭保险。温阳你好。 浩阳你好。 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怎么说呢，比较大哈、啊。为什么说比较大呢？因为责任比较大啊、嗯、可能以前我们推荐的都是比如说诶、哎、给小孩买个保险怎么买，或者说诶、哎、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需要怎么来购买这样的一个保险。但今天说到了这个家庭哈、啊、因为家庭刚才我们分析，就即便是我们说的这个四二一结构，那一家也是七口人呢、啊、对吧， 七口人 我们普遍意义上说那就是至少七份保单， 基本上是七份保单， 对吧，基本上七份保单。那实际上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七份保单它不是一个小数目， 对呀、啊、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规划一下。那我首先就要问你的这个问题是，现在我觉得包括友邦在内啊，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大家都推行这种家庭保险计划啊， 对对对， 它是一个计划。那么什么是家庭保险计划呢？它跟这个个人保险计划相比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好处呢？我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可能啊，比如说

最起码4点多这样的一个 收益率、 收益率呢，其实它已经相当稳健了。而且呢，从这么多年的利率啊，还有就是银行的这个利率来看，其实它是能够跑赢通货膨胀， 是 能也能够相对持平。 对，所以就其实是诉求点不一样、啊、 对对，它是诉求点不一样，一定不要拿它当成理财产品来看，这样的话一定会让大家失望的。 对啊，那既然说到了这么多跟家庭保险有关的知识，那接下来也是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啊。我这儿有一个案例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特别的，你来给我们听一下。 嗯，您说。 有一位王先生，他是一位拆迁户、 40来岁。 对，他的情况是什么呢？之前可能觉得自己手头有点紧， 嗯， 没有说是购买保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这不是拆迁了吗？ 嗯， 然后呢，分了几套房子之后，他的银行存款现在大概有50多万， 哦， 啊，他们家庭的构成是上有老下有小， 对。 然后王先生他就对保险特别的看重，他就说，我要买保险，我就必须要买保险，我拿我这50万全部买保险。可不可以？能不能把我们家全部都这个包含上，让我们真的是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啊无余，就不用担忧。50万给你，那比如说找问杨，问杨老师，你们把这50万拿走，给我买保险买全，行不行？这么一情况，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哦，这王先生的保险意识、保险观念还是很好的 啊。对啊，很热切啊。 对，确实是比较热切。 嗯， 首先呢，50万作为全家保障呢，其实是能花出去这笔钱的。 啊、花还是能花出去的， 完全没有问题。 嗯， 第二，我想说的就是保险的配置只是家庭理财方式的一种。 嗯， 希望王先生在合理配置他的保险产品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是不是留一些过河钱，或者是留一些钱能够及时备用，或者说是在做一些其他的资产配置呢？ 对，其实你觉得就是作为他们家庭所有的这个家庭保险的配置之后，其实一直应该有结余的，你不建议让他把这50万全部扔在这个保险上是吗？ 非常不建议。 嗯， 其实保险它只是应对风险的一种可能性而已。 嗯， 但是它不能说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嗯， 这样的话一旦王先生他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方式，其实他可以取出一部分的钱，比如是25万 做理财。 做理财。 嗯， 这样是他要考虑到收益嘛，他收益多了之后，对家庭的这个财政收入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充。 明白。那比如说我们就具体说王先生家，假如就是七口人、 哎、 上面四个老人，包括他跟他的太太以及家里有一个孩子， 嗯， 50万的这样的一个存款，你大概觉得如果说我们要在王先生家庭购买这个家庭保险的话，大概会花去其中多少钱？ 50万，而且呢、家庭成员是上有老下有小。 对。 如果不考虑到年金产品的话呢， 说个范围吧，嗯， 可以考虑每年拿出将近5万左右吧。 每年将近5万左右。哦、 对，每年将近5万左右，也是稍微有点高。 也还是有点高、啊。 因为他要考虑到，第二年、第三年，这样的话，可能10年也就是全都投入到保险中了。 是，但是比如说在前期，我第一年投入了5万，我剩下的45万就可以做理财，这也是一个钱生钱的过程。 对，这也是个钱生钱的过程。 嗯， 可以拿3到5万吧做保险配置。 嗯，也就是第一年的保费。 对对对，而且 对一个家庭来说，七口人家庭来说是足够的。 对，足够了。 嗯 嗯、就是做最要紧的家庭配置吧。 嗯嗯，还剩下大概5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分析一个案例吧。 嗯， 这位案例同样也是一名男性，他是86年的。 哎， 现在对于他们家的情况来说呢，也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特别是有一个2岁的女儿哈。 嗯， 家里有房贷。 嗯， 房贷的压力，包括这个家里有车，但是也想换车哈。 嗯， 压力可以说是非常之大的。其实对于保险，他也一直想买。但是呢，他觉得作为自己家庭来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还是他们两口子，可能目前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隐患，或者他能察觉到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所以他问，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太多的钱，我可能想先用这些钱去改善我的生活，关于保险我还2年再说。问问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这样的一个做法，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种想法还是比较普遍的。 嗯， 首先呢，王先生，这位先生他是属于少壮派吧，身体正好，而且的挣钱的能力正强，他可能想不到那么多的事儿。 是的。 对，然后第二我是要说的是，风险来了其实是不分年龄的。 嗯。 但是也未必每个人都会遇到风险。 是，这个不是诅咒你啊。 对啊， 这个东西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嘛。 对，所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买或者是需要买。 嗯、 但是一旦说是也是应该是考虑到的。这时候是不是先考虑一下身价的保障，杠杆还是挺高的。 嗯。 比如说交并不多的钱，但是呢能够保证他的身价，比如说100万或者200万的身价。 嗯， 这样的话呢，至少对自己的家人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嗯， 而且也并不需要他做太多的支出。 是。 对，再有就是可以考虑到一些小额度的医疗险。 嗯 嗯，这样能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吗？ 对，就是说不是说买保险就要花费巨额的这样的一些资金。 哎，对，这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收入的比例来算的。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啊、哦、我现在买了保险我车也换不了了，我的生活也是受到了影响，要下降好几个层次，不是这样的。 嗯，其实是保险是让生活更美好的，而不是让我们的心理担忧更大或者经济负担更大的。 嗯，那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是可以跟大家有一个这个观念上的一个修正哈。 嗯。 保险不是药，不是病来了之后可以吃来治病的药。保险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像是营养品。 对。 对吧？ 是一个隐形的保护伞，或者说是我们心里踏实的一个定心丸。 嗯嗯。对，这么来理解大家，我觉得可能会从观念上有一些变化。如果因为说你觉得现在我的生活、我的健康、包括我的家人都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地方，我就可以不买保险，那就是错的。 其实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对，因为刚才也说保险不是药，不是说你来病了之后我一买保险啊所有东西都药到病除，不是这样的。 也是要本着对家人的责任与爱嘛。毕竟如果一个人很能赚钱，但是一旦他真的发生了一些重大疾病，那家里人怎么办呢？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再具体说一个案例，简单来说一下啊。 哎、好的。 家庭成员一家三口啊、夫妻两个均是30岁啊，宝宝1岁。经济情况呢，先生太太合计年收入50万，有250万的房贷。那过往的保障呢，过去没有买过保险，仅给孩子上过这个少儿医保。那保险预算呢，准备用年收入的10%进行保险配置，也就是10%的话呢，就是5万。 5万。 啊。你觉得给这家人进行一个简单的规划设计？刚才比如说说到那个七口之家，其实5万，3到5万都是足够的。那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我觉得想要拿5万来做一个这个规划设计的话，应该我觉得不算少这钱。 三口之家5万其实算是刚刚好。 嗯， 因为七口之家的话是考虑到他将来这个怎么说创造财富能力有限嘛。 嗯， 这三口之家5万的话，首先是将夫妻二人的重疾险一定要考虑上去。这样的话呢是将近2万吧。 将近2万。 对。还有是孩子的这个重疾险也是一定要上的，这样孩子越小呢价钱就是越便宜一些。 嗯， 而且呢他保障的年限更多。 宝宝1岁嘛，应该也不会太贵啊。 这样的话是将近1岁是吧。3万差不多。然后再考虑一下这个家庭的 就是你说这3万是光宝宝的一年是3万，还是说加上刚才夫妻两个的一共 加上夫妻俩的 就3个人的重疾。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3个人的医疗险。还有是夫妻二人的意外险，交通意外险。基本上就全了。 是，然后等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到包括他的教育金或者什么问题。 对，而且其实作为夫妻二人家孩子5万的话，其实这保障额度真的非常高了。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温阳今天来到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家庭保险配置的那些事儿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了。